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带出的《爱你不回头》，王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张茂默带出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天，你就是白云。 的花篮。

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过几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

难舍。

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持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还。

们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愿，天涯海角相伴到永远。遇上你是我的缘，芙蓉出水我也难遮面，跟着你是我的愿，要了日月星辰为我变。爱上你是我的脸，风风雨雨我们手相牵，跟着你是我的 Hey!